现在呢1596，买一箱送两箱，还要再赠送给您1500块钱的乐化网络通讯电话充值卡，相当于呢您只需要花96块钱就能够买到3箱18瓶的茅台百年盛世精品酒了。抓紧时间，4007108888，4007108888，这个价格呢，咱们不管是去商场还是超市还是专柜都不可能买得到。那么就在今天，50位的名额之内，时间只剩下到1分钟了，抓紧时间，4007108888，4007108888，订购成功，免费的送货上门，您验货满意再付款。电话最后再报一遍，4007108888，4007108888，订购成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家团圆吃月饼赏月是中秋节的习俗。近日网上有消息爆料，月饼放置10年依然光鲜亮丽，切开月饼不仅没有变质，而且气味依然香气扑鼻，这令人感到惊讶。月饼为何能放10年而完好无损？专家表示，很可能是防腐剂放得太多了。真是这样吗？为何要给月饼加入防腐剂？防腐剂有很大的杀伤力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引发争议的古董月饼。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开始啊，给大家带来王菲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但愿人长久》哈，也是非常应情应景的歌。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佳节。首先呢，我们要祝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幸福美满。那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中秋节又称团圆节哈，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那团圆呢，是中秋亘古不变的主题。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到了中秋节，这精神内涵就是思乡思亲啊，也是团圆团聚。当然在晚上的时候赏月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刚才哈，在节目之前我也抬头看了看，好像并没有看到夜空中的月亮哈。很多朋友在这个朋友圈里反馈也是目前还没有观赏到月亮。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晚上我国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其实是利于赏 赏月的。而且呢，今年也是2014年之后，这个中秋依然是15的月亮16圆，最圆的月亮呢会出现在9月28号10点51分。但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好像看不到咱们北京上空的月亮呢？是因为今天夜间啊，这云朵在捣乱哈、啊，它怕月亮独处夜空太过寂寞，所以从四面八方赶来和它一同过中秋。这样一来呢，今夜的这个皓月一轮当空照的景色可能呢就看不到了，有可能会上演这个彩云追月的戏码。不过要提醒大家哈，不管大家今天晚上是不是跟家人一同在赏月，如果在户外的话，晚上这辐射降温比较明显，那晚上的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5度左右，所以希望大家在户外的时候呢要增加衣服哈，以防受凉。明天呢会有一场小雨来临过节，我们也看到这天气预报最高气温会跳水将近10度，所以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7摄氏度。刚才大家在听导听的时候知道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呢是月饼哈、啊、其实到了中秋节不光要赏月，那象征团圆的月饼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在今天我们说这个正题哈、啊、这个引发争议的古董月饼之前，我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年咱们月饼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啊、今年关于月饼的话题也是更加多样，咱们先来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关于这5仁月饼哈、啊、引发的争议。我们知道5仁月饼呢是咱们月饼中最这个古老的口味之一，这馅儿当中呢有杏仁、核桃仁、花生仁、芝麻仁、瓜子仁，所以呢给它取名5仁。不过这一经典的月饼馅啊，这两年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啊，甚至呢有人声称要让它这个离开月饼界哈、啊、认为它太难吃了，里面的一些红绿丝呢有的这个年轻人接受不了，觉得它是黑暗料理哈、啊、而且吃到嘴里感觉是又咸又干啊，觉得这个味道不是很好，所以这一两年呢对于5仁月饼有一种嫌弃的情绪好像在蔓延。那今年也是如此吗？在这儿我要给大家一组数据了。但其实哈，也有新闻报道说今年这5仁月饼成功逆袭了。根据大数据表示，广式月饼还有苏式月饼等等哈，都是排列比较靠前的。其中广式月饼销量呢几乎占据了月饼总销量的半壁江山，大概是43%。那咱们中国传统四大月饼流派之一的京式月饼，这地位呢稍微差一点哈，比较靠后，被这个表皮松酥还有咸甜适口的台式月饼所超越了。那数据显示呢，购买月饼的消费者更偏好蛋黄口味，这类口味的月饼销量占整体销量的23.52%。那5仁月饼和豆沙月饼呢，分别以18.35%和7.72%位居销量第二和第三。从购买地域来看呢，上海、北京、深圳是这几种口味月饼的主力消费城市。那从性别来看，女性对于月饼的消费力高于男性，购买数量占月饼销量的近60%。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今年哈、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月饼也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一些新成员，像红豆啊、绿豆啊、紫薯啊、水果啊等等各种馅儿的月饼，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另外呢，您还能想象到什么馅儿的月饼呢？比如带鱼味的、蒜泥味的、酸辣味的、巧克力味的、香辣牛肉月饼等等。还有在传统5仁馅料的这个基础上另外增加了5种其他馅料而成的10仁月饼，不知道吃到嘴里它到底是什么口味的。说到月饼，那今年呢还有一个情况也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很多市场上的自制月饼不甘示弱。那咱们北京有多家星级酒店、餐馆还有糕点店啊、食品市场啊，都趁着节气推出了无添加剂的手工月饼、自制月饼等等，并且打出了绿色食品的宣传口号。但是需要一个 引起注意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自制月饼哈，也不断的被爆出食品安全问题，比如有的呢缺乏严格的生产规范，所以它的安全性和卫生情况没有那么好。在咱们北京市食药监局通报的食品安全检查情况当中，抽检的23家北京月饼生产企业的94批次样品当中，有2批次月饼不合格。那像之前啊，安徽啊、上海等地也不断的爆出星级酒店自制月饼酸价、过氧化值、微生物等超标的情况，所以这市场自制月饼的安全系数也得引起大家的注意。那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了，关于这引发争议的古董月饼，为什么放置10年的月饼哈、依然能呈现出完好无恙的状态？到底是什么东西助推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自制月饼、无添加剂的手工月饼，在市场上销售的月饼为什么要添加像防腐剂这类食品添加剂？那今天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 叶之峰方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家团圆吃月饼赏月是中秋节的习俗。近日网上有消息爆料，月饼放置10年依然光鲜亮丽，切开月饼不仅没有变质，而且气味依然香气扑鼻，这令人感到惊讶。月饼为何能放10年而完好无损？专家表示，很可能是防腐剂放得太多了。真是这样吗？为何要给月饼加入防腐剂？防腐剂有很大的杀伤力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引发争议的古董月饼。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燕啊。今天呢，农历8月15中秋佳节，我们要来和大家说说哈、这关于吃月饼的话题了。那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引发争议的古董月饼。在今年的中秋前夕，杭州阜阳的一位方先生啊说，家里有一盒古董月饼啊，当然是打着引号的，这生产日期写的是2005年，距离现在呢已经有近10年的时间了，可是看上去呢，这外面啊，不管是外包装也好，还是月饼的这个外面的模样也好哈，都是完好无损的。切开月饼呢也没有变质，而且这气味闻着啊还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有点香气。于是这方先生就特别的惊讶哈、说为什么放置10年这月饼看起来还是完好无损啊。有人说是防腐剂的原因，真的是防腐剂炮制的杰作吗？那防腐剂对月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人呢，人类吃进去又会有什么样的杀伤力？这样的月饼还能不能吃？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来自咱们农大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博士，北京工学院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的博士后田维娜啊，请他呢给我们从咱们食品营养的角度来一起说说这个话题。欢迎维娜，你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哈，我也说了好多好多关于月饼的话题。 是的 啊，那刚才我们从这个新闻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一个词儿，古董月饼。其实这不是今年才出现，我看了看资料，其实前两年也有媒体关注过这个事情啊、而且呢也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僵尸月饼。就不管怎么着吧，就是说放了好久啊，明明过了保质期，但是看起来却完好无恙啊。首先我想问问维娜，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月饼到底还能不能吃？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报道再深入下去的话，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位大叔，他这个月饼放了10年的月饼是什么馅料的月饼，然后他这个包装是什么样包装的，然后他这个在材料的这个说明里面有没有提到他的这个防腐剂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再搞清楚了，再来回答这个月饼为什么能10年不腐这样一个，可能就更好理解了。 还有很多细枝末节是需要这个搞清楚的才能解答最终的这个问题哈。 对，因为我们说一个食品它能保证 保质期能有多长，跟这个食品本身的组成以及这个食品加工过程的工艺还有这个食品的包装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个食品它是什么材料做的，它是什么工艺，包括它是什么包装，咱们就单说月饼上是怎么来影响它的这个外观和它的保质期的。 实际上我们平时吃的这些月饼呢，它最容易受到的一个侵害就是一个微生物的一个侵染。那么这个微生物它要侵染这个食品的话，它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微生物跟咱们人一样，生长需要一定的温度、一定的湿度、一定的 pH 值、一定的渗透压，甚至是一定的水分活度，还有它对氧气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哎，但我们觉得通常这月饼我们说它是高糖高油嘛，按道理讲应该是特别适合一些微生物生活的地方 啊。这个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们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它的渗透压也是有一定的区间的， 渗透压 对需要有一定的这个阈值的。比如说我们人如果经常食用这个食盐，如果食盐的量过量了，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慢性疾病呢？微生物也会是这样的。 那就说这个渗透压的问题，我们知道月饼刚才我在前面其实说了很多种类，咱们传统的那几大类咱不说，现在还有很多新花样， 对吧 ？那到底什么样的月饼容易出现这种，看起来时间长了还不腐的？ 就是主持人刚才告诉大家的一些高油、高盐，甚至是一些水分含量比较低的。比如说主持人在开篇给大家讲的五仁馅的月饼，那大家肯定都知道干果它就是油脂含量比较高比较丰富，然后水分活度比较低，那这种条件呢它就不适于微生物的生长 高油高糖的它不适宜微生物生长，因为它的水分太低了，所以它渗透压就不太适应，不太适合这些微生物了。 就是高油高糖它可能是影响到它的渗透压，水分如果含量少的话就是影响到它水分活度，因为微生物生长也需要水分活度， 等于这两个条件都 不符合。那我们微生物生长可能跟人的这个生长生活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木桶效应，就是所有的这些因素里面只要有一个因素限制了它，那么它的这个生长和繁殖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这样而言的话，像这种高糖高油还有包括水分比较低的，它往往是本身就和那些低糖低油含水量比较高的月饼相比，它本身就不太容易腐败，是吧？出现那种所谓的这种变质的情况。 是的 那反过来讲，那这种月饼还能吃吗？ 您是说刚才这个僵尸月饼吗？ 对，十年的月饼 最好还是不要吃了吧， 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吃 了。过 了 保质期了，对，而且的话它可能发生了一些质构上的变化，如果你一口咬下去的话可能你也不一定能咬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放置的话，它食品的这个里面的主要的这个化学成分，比如说它的蛋白质、它的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尤其是它的这个油脂类的物质，可能发生了翻天覆的变化，尤其是油脂类的物质很容易被氧化的。 虽然有可能没有微生物在里面，对吧？但是它自身 成分 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其实它已经发生了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 的变化。对， 所以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吃了，有可能你闻起来还会有一些异味，对吧？ 对， 有哈喇味之类的哈。那话又说回来了，刚才我在这个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像今年有很多的这种酒店啊，还有包括一些所谓的这种糕点店啊，他们都自制一些月饼，而且声称是无添加剂的手工月饼，所谓绿色食品等等哈。那我就要问了，为什么这个月饼当中要放防腐剂这样的添加剂？ 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咱们现在有一些新式的月饼，或者是一些小批量的一些星级月饼。那这些月饼呢，它虽然号称不添加防腐剂，但是它的保质期你会发现会非常短， 就是基本上属于现做要现吃的那种。 对对。然后因为有可能有一些月饼呢，还需要你冷冻或者冷藏。那我们一般认为呢，月饼最好是做了当天做当天吃，如果当天吃不了你就近几天吃。如果说我们要放置10天以上的这个量级的话，我们就建议你在冰箱里冷藏。 这样来保质会比较好。那么除此而外呢，还有主持人刚开始说的，以前的这月饼为什么保质最长？因为它高油高糖，而水分含量低。那么这种高油高糖，大家也认为对咱们的这个生活，对咱们的这个营养而言是不利的，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退回到十几二年前，我们回忆一下大家中秋节吃那月饼， 对， 跟现在这个肯定从口感上都不太一样了。 对， 可能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咬起来硬邦邦的。 对，为什么咬起来硬邦邦的呢？就是因为它水分的含量比较少。那现在我们的一些新式月饼呢，由于人们对这个口感的要求，我们把糖和油都给降下来了，但是这时候为了让它口感更好的话，那含水量就会高一些。如果你含水量高了呢，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遭到微生物的这个侵染，那你的保质期势必又低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放置一定量的合理的这个食品的防腐剂。 你看维娜说的很严谨哈，一定量的合理的可以允许放的这种防腐剂在里面，为的是既能保证它的口感，同时又能让它有一定的保质 期 啊。然后同时呢，想要达到这种这个效果，那就必须放一些这个防腐剂。那我们再说这个防腐剂哈，咱们可以给大家多普及一些，就是说是所有的食物都会发生腐败吗？它们为什么会腐败？那我们这个防腐剂在食品当中添加，它又是如何帮助我们不让这个食物过早的去腐败？那目前来讲，这个防腐剂都有哪些主要的种类，在这儿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吧。 其实主持人提了一系列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一一来看吧。 好， 那第一个问题呢，主持人有问到说，是不是所有的食品都会腐败呀？哎，我们说从这个科学严谨的观点看，是所有的食品都会腐败，只不过有些食品腐败的快一些，有些食品腐败的慢一些。那这就跟食品它本身的组成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盐，它从一定程度上说它也是咱们的食品，但是它的保质期为什么能那么长呢？它的水分活动非常低， 盐哈，食盐 对 是吧， 对，它也能有力的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渗透压，防止这个微生物的生长。那么其实咱们的腐败变质，除了食物本身的这个组成和性质以外呢，还跟咱们微生物的这个活动有关，那还跟咱们周遭的这个环境有关。那么微生物的这个活动呢，我们更多的平时我们来阻止它的这个因素，更多的可能靠一些物理或者一些化学的方法，比如说物理的方法有咱们冷藏冷冻热处理，那么化学的方法可能就提到了咱们的这个防腐剂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主持人有问到咱们防腐剂都是哪些类型啊？一般而言呢，咱们现在比较广谱的一些防腐剂，可能大家了解到比较多的都是咱们的这个人工合成的一些化学的防腐剂。实际上咱们还有一些物理的乃至于一些生物的防腐剂，比如说物理的防腐剂，这个就很久远了，咱们古人的这个把食品干燥一下，还要吃一些食物的这个干制品， 晒干了晾干了之类的， 对，这也是一种防腐的方法。那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腌制制品，比如说一些糖渍、一些盐渍的这样一些食品，比如说咱们的咸菜、咱们的果脯，这都是物理的一些防腐的这个方法。那除了物理的，还有这个生物的防腐的方案也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那比较受追捧的今后的一个趋势。比如说现在炒得非常火的，咱们有一种生物的防腐剂叫 Nisin， 它实际上是这个 是个外国名字吗？ 对，乳酸链球菌素。它是在这个乳酸链球菌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分泌的物质，然后它是一种小肽类一种多肽类的物质， 它是应该算是天然的防腐剂。 对对，天然的防腐剂是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那这种防腐剂它可能用起来价格还是比较 高的， 所以更多的呢，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咱们化学的防腐剂。那么化学的防腐剂，我相信大家平时在咱们的这个食品的标签里面啊，看到非常多，最多的可能是这个山梨酸钾啊、苯甲酸钠这样一类的这个防腐剂。那么对于咱们今天说的一个月饼里面的防腐剂呢，咱们用的更多的一般是咱们的脱氢乙酸以及咱们的丙酸钙。因为每一种防腐剂呢，它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咱们的脱氧乙酸和咱们的这个丙酸钙，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对这个光 对热比较稳定， 嗯， 哎，这时候就比较适合放在咱们的这个焙烤制品里面。那么对于丙酸钙这样的一些防腐剂，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对霉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对细菌呢抑制作用比较小，而它对酵母没有抑制作用。那我们在烘焙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要用到酵母的， 酵母，嗯， 对，所以它这是比较有利的。嗯，那除此而外呢还有很多啦，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乳酸钠呀，哎，这也是咱们比较广谱的这样一些化学防腐剂。 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人工合成的，对吧？ 对 啊，嗯，我再给大家捋一捋哈。其实对于这种月饼作为一种就是让大家关注的节令食品，咱们国家标准对于月饼当中防腐剂使用其实是非常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刚才维娜提到的像苯甲酸，像苯甲酸钠这类其实最常用的防腐剂，它是不允许用在月饼当中的。 对对对对对。 那用什么样的防腐剂，刚才其实维娜也介绍了，嗯，为什么用这样的防腐剂，其实跟月饼本身它的这个烘焙类的 工艺 啊是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就再问了，就是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这个防腐剂逐渐被大家在现代工业生产当中逐渐被大家认识到，然后又做了很多的实验嘛，然后可以最后判断出哪一类防腐剂是可以用在哪一类食品当中的 啊？对，是这样的。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批准用的防腐剂呢，主要有32种。那这32种的防腐剂呢，它都是这个低毒而且安全性很高的。那在这个安全性的这个里面，低毒和安全性里面呢，我们需要做很多的科学实验，比如说一些动物饲养实验， 嗯， 一些这个毒理学的实验。那么我们对这个防腐剂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对安全性的要求。 嗯，所以防腐剂作为现代食品工业发展过程当中，作为添加剂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一种，我们是离不开它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很多食品都是现做现吃。 是的， 即便说我们的这个冰箱有一定的这个冷藏，还有包括保鲜的功能，但我们一直说它不是保险箱。 对，不是万能的。 对，很多人有这种习惯，就啊，我这食物怕坏，我就直接扔冰箱里，放它10天半个月啊，再拿出来吃。其实这种都是不好的习惯。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正确认识看待像防腐剂这样的食品添加剂，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应该去留意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是的， 嗯，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防腐剂是一把双刃剑。那如果说大家对防腐剂比较排斥的话，那我们就按主持人给咱们的思路，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来考虑，如果我们没有防腐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嗯， 除了现做现吃以外，那如果不能现做现吃的食物可能很快就过了它的保质期，这时候， 嗯， 对，这时候它如果产生了霉菌，那我们知道霉菌会有一些霉菌毒素的存在， 嗯， 这时候对人体的伤害会更大。 嗯，但是刚才维娜说到一个词儿，我抓住了，你说防腐剂是一把双刃剑，嗯， 对， 我们刚才说的是它好的一面啊，可以帮助我们让这个食物防腐，延长它的保质期，那它不好的一面在哪？ 嗯，它不好的一面主要是我们针对于这个一些人工合成的一些防腐剂。那如果说没有在咱们这个食品添加剂的这个标准里面所提到的这些防腐剂，如果你滥用或者乱用，或者是有的时候你超剂量的使用，长期的这样使用这样一些防腐剂， 嗯， 那对咱们人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尤其是它会影响咱们人体的一些新陈代谢， 影响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 对 啊，所以这就是它不好的一面，但它是有前提的，就像其他的所有的食品添加剂一样，我们是就是不允许它乱用、滥用，还有不按这个量、 剂量用， 不按剂量用哈。其实国家的标准当中都是有严格规定的。那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也了解了哈，这个防腐剂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我们说自古以来大家各种防腐的方法，有物理的，有化学的。我也想让维娜再给我们前瞻一下，因为你刚才也说到了有一些天然的这种防腐剂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 在这块儿咱们这个世界范围而言，或者说我们国内吧，对于这块的研究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咱们国家还是非常积极的，比如我前面给大家讲到的这个 Nicin 啊，咱们国家就是也是基本上研究了10几20年了， 嗯， 现在在一些食品上已经有一定的应用了，因为它一方面是它这个低毒，另外一方面它安全性比较高，还有就是它是一种广谱的这种防腐剂，就是能运用到食品工业的很多方面，比如说咱们的饮料， 嗯， 咱们的这个肉制品，咱们的罐头食品，哎，都可以用到咱们的这个 Nicin。 那它的防腐效 效果呢？ 它的防腐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嗯， 它很低剂量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嗯， 那除了这个 Nicin 以外呢，现在咱们这种天然的一些防腐剂可能还来自于咱们天然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咱们的一些植物的叶片。那其实有些人在家里自己做泡菜的时候可能也有类似的体验，那我做泡菜的时候可能会丢几个柠檬片去，其实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天然的防腐剂， 用柠檬来防腐。 对，因为它这个柠檬里面这个柠檬酸含量还有 VC 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它就有一定的这个防腐功效。 是，我们说这些天然的防腐剂虽然有些在目前看来它的这个成本相对要高 一 点，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研究哈，这开展包括这广泛的应用，慢慢也许它的这个所谓成本会降下来啊。我们都希望这种又低毒然后同时效果又好又广谱的这种天然的防腐剂可以在我们的食品工业当中大量的去运用哈。那刚才我们和维纳是聊了聊关于防腐剂的问题，我们说呢中秋佳节啊，大家这个团圆嘛，象征团圆的月饼必须每人来上一块或者吃上一口哈，我们得有一个象征意义。那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跟维纳再来聊一聊哈，比如说我们如何通过这个食品配料表来判断这个所谓各种各样月饼它的好坏，另外在吃的过程当中怎么吃才能更健康。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哈聊的话题跟月饼有关，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中秋佳节哈。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农大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博士，北大工学院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刚才维娜呢给我们介绍了今天新闻当中呢关于古董月饼的一个情况，也引发了说这个月饼作为我们的节庆食品，为了能够让它有一定的保质期哈，我们一定要往里面添加这个适量的然后适宜的正确的一定量的防腐剂，我们说了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接下来一点时间呢请维娜给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所谓的营养素养哈，或者说是这种消费素养，就是我们去超市的时候我们喜欢看这个食品的配料表和营养标签。那针对月饼这种食品而言，你的建议是我们更主要要看哪部分 啊？我想买月饼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这个月饼上有没有 QS 标识，是不是一些大的知名厂家的这样生产的月饼，那么在质量方面就有一定的这个把关。那么除此而外，就像主持人告诉大家的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标签，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热量，那这时候我们吃的时候就能保证一定的这个度。 因为大家有这种说法说这一个月饼等于三勺油，觉得它这油有点高，尽管说这么多年我们逐渐说有一些这个低糖低油的改进的啊，但还是觉得它是不是热量偏高一点。 是的，它的这个月饼是热量非常集中的一种食物，因为我们要生产它的这个皮儿还有它这个馅儿的话，或多或少少不了咱们这个高油的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 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个所谓食品标签还有包括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它的热量到底是多少，对比一下。 对，那么除此而外，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那我们这个月饼的受众群体是不一样的，可能有老人，有小孩，还有一些可能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个人，那吃的时候就一定要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一些甜味剂，一些食品的这个一些月饼馅儿的这个成分是如何的。 如果不能吃太甜的，咱们可以选那种肉馅儿的哈，咸味儿的，对吧？也可以调剂一点。 是的。 还有吗？ 嗯。 在吃上面呢？因为往往都有这样的经验哈，有些人可能对月饼没有那么的喜欢，就觉得它就是一种节庆食品，我们是象征性的来吃，但是经不住这家里比如说亲朋好友送的啦，比如单位发的啦，或者是自己买的啊等等，可能就囤多了。你会发现未来一个月每天早晨都是一块月饼，每天都吃，或者一天吃好几个啊，就是在怎么这个包括怎么保存怎么吃上面又有没有建议？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吃尽可能就是生产日期离你食用的这个日期比较近的一些月饼。 嗯， 如果离得比较远的一些月饼呢，或者是你近期不想吃的月饼，需要过几天再吃的，尽可能放到冰箱里冷藏。那如果说快到保质期的一些月饼呢，其实我倒是建议大家不妨的做一些月饼的这个变迁。那比如说我做一些新式的月饼，我把它蒸了吃、炒了吃啊，或者是反正进行一定的这个热处理吧。但是最最不希望大家看到的就是把月饼炸了吃，这样效果可能会愈演愈烈、哦、 就是油上加油了，是吧？就是油量又一下高了哈，又超标了啊。 那还有一点就想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咱们现在都提倡这个节约型的社会，也是希望如果您家的月饼吃不完的话啊，然后它又在保质期内比较靠前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有没有想过把它去送给一些比较需要的人呢？ 嗯， 也许他们还没有那么多月饼吃。 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这触角再放得再远一点啊，就千万不要在自己这儿被浪费掉了。 是的。 当然也不建议说有些老年人可能怕浪费哈，嗯、说不扔了怪可惜的，过了保质期的我也吃进去吧， 千万别吃了。 对，或者没过保质期的，我一天吃好多啊。其实这都是对自己 身体 不 负 责任啊。 对， 不管怎么样哈，今天我们在咱们8月15中秋节哈，跟大家聊了聊关于月饼的话题，也是希望呢大家对这个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哈，包括在月饼当中防腐剂的使用，能有一个新的认识。也希望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哈，可以真正的享受一下这种全家哈一起这个吃着月饼哈，观赏着美丽的月亮。这种全家其乐融融的感觉， 团圆的感觉。 最后很高兴哈，维娜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再次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幸福美满，节日快乐。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精心时候